博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受高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刮起了3到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很好，适宜各位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由于风干物燥，请各位及时补水润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6到3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Što kažem, radim, učinim, ne valja, slabo je.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1月21号星期三的中午11点33分1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每天的朋友圈都在更迭，我们的朋友圈里有不同的圈子哈，在咱俩都有共同的朋友圈，就是旅行圈里的达人们，天天的晒美图，当然很辛苦了啊， 是很辛苦，很辛苦，同时也很气人。 对，对呀，就是两方面哈，一是呢，他们会采撷美丽的风景， 是， 还有就是要倒时差。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就因为时差的困扰，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受，因为没办法，必须要适应北京的时差，中国的时差。 对呀。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哈，应该是著名的摄影师、旅行咨询师，还有好多头衔。 对啊，地理杂志的负责人， 对，主编，他就是宗小皮，欢迎。 欢迎小皮。 李正好，道道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小皮呢来到我们节目，好久不见哈。刚刚在他的朋友圈看到最新一些分享的内容是克罗地亚这个国家的分享。 哇，克罗地亚超美的。 今天就把他给抓来了，人家还在倒时差呢。今天进直播间之前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准子你有糖吗？